是怎么开始，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，忽然间发现自己也深深爱上你，是那很简单。爱的彼岸天黑倒影无所谓，是是非非无法抉择，哦哦，没有后悔，为爱日夜去跟随，那个疯狂的人是我。跟谁？那。